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顿了一顿，更是提不起兴致来，半晌才道：那这宅子里的东西，那些个钗环什么的，是你备下的？ 也不全是，展大人隔三差五的过来，有些东西他请我去办，有些是他自己带过来的。就说前些日子连下了几场雪，城里冻得很，展大人便让我添置了床暖和些的被子。那些钗环什么的，是展大人自己买的。我那时还说，若是给姑娘家备的，何不买些贵重的？当时展大人笑了笑，说是那个姑娘见多了奇珍异宝、金银珠玉，是断不稀罕的，就喜欢这些精巧的玩意儿。哎呦，连金银珠玉都不稀罕，必是公主一样金贵的了。 端木翠听了这话，心头更是闷得很，将那藤镯往岸上一丢。他先是以为一切都是展昭给自己备的，看什么都心里透着喜欢，先下一听是别人的，看什么都别扭起来，只觉得是自己占了人家的地头，处处局促，透着小心，又像是来做客一般了。刘婶儿瞅着他脸色不对，多少也猜到几分，只得讪讪地找话说： 那我那时还问展大人，那这姑娘多会儿过来住啊？展大人答的也怪，有时说不会回来住，有时候又说他自己也不清楚。哎， 说到兴起，见端木翠全无反应，刘婶一时卡了壳，顿了一顿，忽地想起什么： 端木姑娘，展大人晚上可是要过来吃饭，要张罗些什么菜色吗？ 半晌，端木翠才慢吞吞的： 面条。 啥？面条？刘婶儿怀疑自己听错了。 什么？就只有面条？ 面疙瘩。 端木翠额外开恩，给加了道菜。刘婶儿一时发懵，看向他。端木翠也抬起头来看他，预备着刘婶儿再有二话，他再加一道面糊糊。回到灶房，刘婶儿认真地揣摩了一下这位新主人的意思，心中的嘀咕一个赛一个的翻涌。 面条加疙瘩，是单纯的面条加疙瘩，还是不可能啊，招待展大人请清汤面加清汤面疙瘩，讲不过去呀。难道是这端木姑娘想考验一下我，看我能不能做出来什么了不得的面条和面疙瘩出来？ 刘婶一下子就充满了战斗的豪情，这是绝难不倒他的。鸡汤或者骨头汤打底，面条要用鸡蛋面，有嚼劲儿。面汤里要加小蘑菇、笋丝儿、火腿丝儿、海参丝儿，还得有青菜叶儿。四下一合计，灶房里别的菜不缺，差了新鲜的蘑菇和笋，无妨无妨，赶紧采买便是。刘婶儿是典型的行动力强，片刻功夫跨上菜篮子就要出征。刚想出门，又想起什么，只得来麻烦端木翠。 端木姑娘。 这姑娘正坐在台阶上，两手托着腮发呆，闻言脑袋一歪。 姑娘，我出去买些东西，待会儿我侄女彩秀过来，我有包东西交给她，就放在灶房隔板上头。一个绿包裹。 哦，知道了。其实端木翠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为什么发呆， 原本挺开心的，怎么一下子就失落起来了呢？就因为这宅子是展昭给另一位姑娘备下的吗？那位姑娘也太不小心了，自己的宅子自己看好吗？怎么说走水就走水了？走水了之后也得尽快想办法自己解决，麻烦展昭算什么事儿？如果是他的宅子走水了，肯定不会来麻烦展昭的，他会。端木翠还在纠结，门扇上忽然笃笃响了几声，伴着一个怯怯的声音： 婶子，婶子。 端木翠先是一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方才刘婶交代过的想必是她的侄女儿叫彩什么来着的。门没栓，端木翠把门扇打开，门口立着个姑娘，身量瘦小，矮了她一个头，水红挂裙，湖绿裤子，裤脚上还绣了一对大黄蝴蝶。那姑娘看到她吓了一跳，很是局促地退后一步： 小姐， 你是彩秀吧？奇了，想半天没有想起来，脱口居然就说出来了。 婶子让我来拿东西。 快进来，刘婶同我讲过，我给你拿。端木翠带着彩秀往灶房走，一进门就看到搁架最上面那个湖绿色的包袱，伸手够不着，若是彩秀不在，她可以飞身上去。算了，还是不要吓到人家。端木翠搬了个踏凳站上去帮彩秀拿包袱。彩秀很不安，她原想说自己来的，但这里不是她家，她在主人家搬凳上架成何体统？因此她仰着头看端木翠，生怕她摔着。端木翠很快拿到包袱，低下头向彩秀笑，那笑容忽然就僵在了脸上。彩秀仰着头看她，生怕她摔着，嘴唇微张，眸子里有关心也有紧张。这都没问题，问题是彩秀的背上扶了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蓬头垢面，身上像是被烧过，原本应该是手的地方只剩下光秃秃的肉疙瘩，两只胳膊绕过彩秀的脖子，发亮的咸水从嘴角滴下，一滴又一滴滴在彩秀的发上。他搂着彩秀的脖子，也会仰着头看着端木翠，他的眼睛翻得太厉害了，只有白眼珠，死于肚皮一样的白。 哎呦， 端木翠扑通一声就栽了下来，栽得绝对够结实。灶房是夯实的泥土地，我发誓他这一栽扬起不少土尘。彩秀吓坏了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 小姐，小姐。 她手忙脚乱地过来扶住端木翠。端木翠跌得不轻，以手撑地，呻吟着抬起头来。彩秀就是彩秀，只有彩秀。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。 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小姐。 哎呀，关她什么事呢？就因为他的婶子是伺候端木翠的，连带着他也自觉低人一等，生怕得罪了小姐，带累了婶子的差事。端木翠慢慢回过神来，一副没事人的样子，笑道： 哎，是我一脚踩滑了，哎呦，彩秀，你扶我起来。 彩秀赶紧拿袖子擦擦眼泪，扶着端木翠坐在灶房的坐凳上。端木翠用手扶了扶膝盖，面上现出痛楚的神色来。 哎呀，彩秀，你去厅堂里岸上有瓶跌打的药油，你帮我拿来。 彩秀哦了一声，转身小跑着去厅里。岸上有瓶跌打的药油，骗鬼吧，他找得到才怪呢。去着彩秀的身影消失在门外，端木翠疼得站起身来，目光很快环视一圈，嘴里念念有词： 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去灶堂处捡了块柴屑，米缸里抓了把米，油壶里倒了几滴油，一小撮盐酱油米醋， 还有方才刘婶泡茶时洒落在桌边的一些茶屑。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让他给找齐了。沿着巨门槛帐余处一字排开，刚伸指画完符，彩秀的身影便出现在视线之中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